1-0, 霸图主场领先。 这本是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结果，但是呼啸输掉的是他们核心选手唐昊，而霸图获胜的恰巧是呼啸过去的核心选手林敬言，这当中的意味顿时就变得很多很多。不过就现场来说，霸图粉丝们的欢呼鼓掌并不夸张，毕竟这场对决当中的意味都是围绕呼啸的过去和现在展开的。 霸图粉丝们的体会深刻不到哪儿去，但是呼啸粉丝呢？现场本就有些空荡的客队看台上，呼啸粉丝看起来都很落寞，甚至有人才看了整场比赛的第一场个人赛后，就已经起身默默地离开了赛场。林敬言回到选手席，接受着队友们对他的胜利祝福。 在很多人看来，他能击败唐昊，一定是一种很痛快的宣泄吧。可是林敬言却没显得有多激动，这个一向温和有礼的选手，只是微笑着，最后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。呼啸那边，他没有再去看，虽然有些怀念过去，有些怀念本属于他的角色唐三打，但过去的终将过去，自己虽然已是职业暮年。 但路既然未到终点，就还有未来。自己的未来是在这里呀。林敬言攥着他手中冷按雷的账号卡。同一时间，另一片赛场上，同样是个人赛第一局，此时也已到了快分胜负的时候。蓝宇对微草，卢汉文对高英杰。 两个新一代中最引人注目的选手，一个直接被扔上主力席位，在残酷的职业比赛中摸爬滚打，另一个则被小心呵护，循序渐进地适应环境。不同的方式，但都未影响两人成长为优秀职业选手。本赛季的二人一退下青涩，成为联盟新一代中的两个标志性人物，此时正在单挑场上为几队的胜利拼杀。 幻影无形剑，卢汉文的流云释放着大招。作为联盟中少有的重剑剑客，流云的这一大招虽然剑速有些缓慢，但所笼罩的范围却更为澎湃。银武重剑焰影在这掠慢的剑速下划出清晰的轨迹，将正准备骑了扫把飞离的穆恩硬是从浮空中拖拽了下来。 哪儿跑？公共频道里还洋溢着卢汉文发出的消息。 这个少年仿佛有着无穷的精力，永远都能让人感受到无限的激情。相比之下，高英杰不如他这么锋芒毕露，但在呵护备至之下成长起来的他，更能感受到战队以及前辈对他的期待。求胜的信念，他一点也不会比卢汉文少，而他在场上的表现，则更会显得更加周详。 被流云的幻影无形剑抓下，高英杰没有慌张。重剑剑客攻击更为强大，但为此所出的牺牲就是攻速上的退让，这是重剑剑客的短板，也是可以用来突破的地方。驱散粉，莫恩一张手，一把魔法粉末打出，可以驱散状态，更要紧的是可以降低目标一切速度的效果。虽然作为低阶技能， 驱散粉的这点减速效果并不强力，但是对于已经相对较慢的流云来说，却无异于伤口上撒盐。冲！驱散粉打上，流云的攻势顿时一缓，但是为了这一击命中，高英杰也做好了让穆恩吃一击的准备。结果就在这时，仙人指路。 幻影无形剑的攻击被卢汉文果断终止了，而是换上了一记仙人指路，也中。强大的吹飞效果一下子就将穆恩送飞出去。流云没有追上抢攻，驱散粉对他的流云这个重剑剑客来说有点难受，他正是想多点空档时间，赶快把这效果时间给撑过去。只是这个效果不算强悍的低阶技能，时间真是有够久的。 要长达10秒，10秒啊！仙人指路吹飞出去的距离，可不至于穆恩要用10秒钟才能赶回。高英杰更不会随意的挥霍这10秒。 被吹飞的穆恩瘦身操作落地，翻滚后还没直起身，扫把就已经横在了身边，穆恩骑上就飞。10秒，穆恩杀回连2秒都不用。寒冰粉，又是一抹魔法粉末打了出去。不过这技能不是直接攻击，而是让自己的武器暂时性的涂上属性效果。晨露，这是穆恩手中这把银武扫把的名字，此时被打上寒冰粉后，隐隐闪起了一层蓝光，自空中挥过都有细碎的冰晶在掉落。空击，魔道学者的近战能力可是很强的，虽然主要依赖的就是普通空击，但是通过任意修改武器属性的魔法粉，以及可以自由分享且可空中6次挥舞扫把保持浮空的扫把掌握，普通攻击在魔道学者这个职业手上可一点也不普通。 像这样就分出胜负吗？ 频道里跳出卢汉文的消息。地裂波动剑，刘云重剑挥舞，却是甩出了一个魔剑士的技能，紧跟着剑光骤闪，又是一记拔刀斩出手。竖线攻击的地裂波动剑，横线攻击的拔刀斩，再加上刘云这重剑剑客非比寻常的攻击距离，这两个技能交错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，朝着穆恩盯了去。这一出手却够突然，两个技能的交错配合更是恰到好处。但是攻速啊，场边的玉文州叹息着。慢，这个缺陷对于玉文州来说是比较刻骨铭心的，而此时刘云这漂亮的一击却也因为慢留下了些许破绽。不过破绽即便存在，对方又是不是能抓住呢？有些破绽那可是需要很高强的判断和操作才能捕捉住，就比如眼下刘云这两个技能交错的破绽，玉文州虽然有眼力看出，但若让他操作此时的穆恩闪过，这可就真让他有些为难了。能不能闪过没有问题的。微草战队这边看到这一击时，王杰西心里也已默默地做出了判断，这个破绽高英杰应该能看到，应该能抓住。不过应该做到和做到到底还是有着2个字的差别。但是高英杰没有让王杰西失望，承载着微草期待和未来的他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机会。穆恩在半空中一个轻飘飘的摇曳，顿时从重剑劈出的两个技能当中穿了过来，唰，晨露麾下打在了刘云身上。魔法粉末的效果可不叠加，但寒冰粉新刷上的魔法效果依然是减速，还有几率冰冻，只能让刘云更加难受。胜负已分，关注着比赛的人们心中都已默默下出了判断，而后有的叹息，有的高兴。胜负所带来的体验总是这样划分两极，两个新一代的选手分出了胜负，凭借高英杰的胜利，客场作战的微草先拔头筹。而在另一个赛场上，两位旧一代的前辈此时却还未分出胜负。咣！一声巨响，武器的碰撞带出技能的冲击力和光影，两个角色被狠狠地弹到了两边，各自狼狈地摔在地上。 真是凶残啊，这是用生命在战斗啊，不怕手碎掉吗？ 居木笑翻身站起，嘴角挺真实地挂着血迹，而后公共频道里跳出叶修发的消息： 你的记录到此为止了。 再睡一下的剑锋指向君莫笑，孙哲平在频道里苦苦地回答： 别吹牛逼，少伦老林也这么说来着，你知道后来怎样吗？ 叶修说：老林，少伦你们打的不是蓝雨吗？ 上轮。 血影狂刀，孙哲平干脆地结束扯皮，再睡一下直接强招开道，剑光化成一道血影直朝君莫笑劈去。君莫笑连忙闪身避过，血影劈在地上碎石乱飞，突然就朝着君莫笑射了过去。旋风斩，再睡一下的剑锋刮起旋风，卷带着这些碎石狠狠朝着君莫笑撞去。星星的主场， 叶修的选图自然又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单挑图，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却是对手疯狂抢攻，一时间压得叶修有些透不过气来。联盟无人可挡的散人快打居然一直没捞到机会展开，退再退，狂攻之下君莫笑一路后退，一直退到无暇再退，再睡一下的重剑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身上。但是就在这一瞬间，君莫笑的身影突然花瓣一般的散落，再睡一下这一剑斩中却穿体而过，身前的君莫笑不过是个幻影。影分身术，不，这次并不是，是剑影步。四个君莫笑将再睡一下围在了当中，剑光挥上，哪一个是真身，此时判断这个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关键的问题在于君莫笑终于开始了他攻击的节奏，胜利最终到底还是属于叶修。放下鼠标的那一刻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这一局被逼得真是有点紧张，险些就要输掉。真难想象对手居然是有个有着严重手伤的家伙，这家伙打得越来越不顾一切了，是大半个赛季的征战已经彻底燃烧起他的热血了吗？但是真的好可惜，他每轮都只打一场个人赛，甚至有时还要休息，这样的比赛分量根本就不过瘾吧。是啊，不过瘾呐。孙哲平望着屏幕上的再睡一下，倒在地上望着天空，角色的眼神里大概也是不甘吧。每场要是能多打几分钟就好了。